列其中，而且是在雨花台公园又重新修建了九烈士墓。卓怀来的女儿卓以嘉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每当听到国歌的时候，她会哭会流泪，叫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她说这些血肉里面啊，其中有一块就是她父亲的血肉，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了。 好的，今天感谢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李瑞以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说书唱戏劝人方，沉迷毒品惹祸殃，善恶到头终有报，贩毒没有好下场。赶上什么事儿呢？6月26号不是国际禁毒日吗？说是这一次国际禁毒日上，咱们国家公布了打击毒品犯罪的一些信息和情况，这其中就说到，在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就是吸毒人员1400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真可以说得上是触目惊心。所以说呢，今儿个咱们就来这个吧，算是一个反毒的啊，这么一专版专题。是吧，一上来呢给您讲一个啊，抓这个贩毒犯罪嫌疑人的一小故事，也是报纸上的报道，新文化报说的是吉林省吉林市公安机关，这是5月底的事情。当时啊，当地公安机关得到了情况，说吉林市啊有一对吸毒男女，他们不仅仅说染上毒瘾，而且是以贩养吸，在家里头偷着摸着制作毒品，然后往外卖，卖了之后挣了钱，自己再去买毒品，自己再抽，好嘛，这不是瞎折腾吗？可说呢，警方根据这个线索展开了侦查工作，就说啊，要是说出现这种所谓的家庭毒品工厂，这可了不得。但是呢，因为这个线索呢不是很精确，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后来呢，警方费了很多的周折吧，终于锁定了这一对制贩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住在一小区里头，弄了一个宝马车，来回啊给他们运毒贩毒。根据这个监控录像呢，掌握了嫌疑人活动的规律。这个里头啊有一关键点，警方在抓捕这类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一定要人赃俱获，否则他不承认。就在家里面他制毒呢，弄的那个白粉什么之类的冰毒捂的，你要冲进去，他一看你来了，唰啦他给倒厕所里头，一摁马桶，哗 把这毒品给冲了，顺马桶，这毒品顺着这个水就流走了。你再说他贩毒，他不承认，我没有，不知道，没这么把事儿。这就给办案，那么增加了一些难度。所以警察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不给他这个机会。一旦冲进里头之后，立刻将犯罪嫌疑人当场控制。人赃俱获嘛，做的那个毒品制毒的工具全都给起获了。逮住之后得审讯呢，这一审讯呢，把警察给逗乐了。怎么呢？这男的啊，30来岁，是这个吉林市的本地人，确实是他先染上这个吸毒的恶习。这东西是什么呀？这就算是填不满的窟窿了。从这时候他染上毒瘾那刻起，家徒四壁，散尽家财，就为了供他这个嗜好，生活已经是那就甭提了啊，一团糟啊。哎呀妈呀，这小子一合计，那怎么办呢？人家说了，这玩意儿以贩养吸合适，那怎么个以贩养吸呢？那就是自己制毒品呗，制作呗，自己动手呗，那玩意儿也不复杂呀。怎么的？那不就是甲基苯丙胺吗？那高中那个化学知识那都知道是吧？他跟警察是说的，我这一后来一寻思，我这都你想高中的化学知识，我是什么？我大专学历，我弄这玩意儿，我不可以吗？警察说，那你弄了吗？我可不弄了吗？我跟网上买那个化学书籍，也不搁哪儿弄的那个制毒的方法，然后我就把这个理论知识啊，我就化成行动了，是吧？我和我这个棒尖儿，你们这两口子嘛，什么两口子呀、啊？就一块混的呗，也是个吸毒的。我们俩人一块合着伙的，搁这地方开始实验。实验完了以后，我这把房子都给抵押了，然后就是投入啊，限期投入嘛。我这搞科研嘛，什么搞科研？我这就是制作毒品嘛。哦，那你制作成了没有啊？你说这事儿，哎呀妈呀，警察同志，你要不怎么说这个事儿？谁是你同志啊？我就这个意思，我就难的这号了。我跟你说真的。科学实验这说说轻巧容易，他这实验老费劲了。我跟你说吧，你这叫什么科学实验？我就说制作这个毒品，那你做出来没有啊？我没有啊，你这玩意儿到现在为止，我老是感觉那不是那个味儿，知道吧？我也是吸过毒品的人，我还不知道那个毒品啥味儿吗？我做那毒品那就不是那个味儿，到现在为止我是没整明白。嗯，好嘛，警察说行了行了，你呀监狱里面整明白去吧。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讲一个破获贩毒犯罪案件的故事。没整明白，嗨，那就是讲了一小段子。这个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哪儿啊？广州那个地方有一黄埔海关，说是啊，头些日子破获了一个连锁的连续的从国外往咱们国内贩运毒品的特大案件。可以说啊，从数量到规模，那新中国以来这都少见的事情。怎么个事儿呢？打哪儿有的这个线索呢？就说一开始啊，是这个当地的缉毒的公安机关给海关这边啊打了一招呼，说什么事儿呢？说您帮我们关注一下。这是2009年那个时候的事情，广州市的公安机关缉毒大队就找到广州黄埔海关缉私部门，请你们协查。协查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有关进口货物的情况，说我们这不是缉毒吗？我们怀疑这个事情和这个贩毒犯罪啊有关系。说你们注意一下啊，有一家公司，打比方说叫甲公司，这家公司最近进口货物有什么毛病没有，你们多留心吧。那么海关呢就认真查了一下，发现这家公司最近没有进出口的记录啊，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并不是很清楚确切。嗯，海关人员转念一想，这个不能够马虎大意， 说那段时间啊，这个有关方面传递的信息显示，在金新月地区，什么叫金新月地区？就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吧，继这个金三角地区之后，慢慢兴起来的另外一个毒品走私猖獗的地区，金新月。金新月是哪儿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交界地区，就这个地方。金三角不是在东南亚吗？金新月就是在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这一片吧。这个地区毒品走私交易非常火爆，所以海关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就认为这个事情完不了，还得继续多关注。关注了吗？关注了。认真关注这假公司海外往来业务，哎，办案人员发现问题了。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业务经理啊，最近和境外联系特别的频繁，谈的是什么买卖呢？大理石进口。一看这个，海关的人员心的话说，这里头有毛病啊。怎么了？那位说进口大理石不合法吗？合法呀，但是有一节，这进口咱们都知道什么叫进口啊，就是咱们国家没有或者稀缺的东西，外国有，外国这东西多，价钱又合适，这才进口呢。它有赚头吗？做买卖不都讲得赚钱吗？可是进口大理石，哎，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在广东吗？广州那附近吗？广州边上有一佛山，您知道吧？哎，佛山那个地方，您说知道知道啊，知道，盛产这个武术家嘛，黄飞鸿啊，啊叶问呐、啊，哎呀，跟那没关系。佛山那个地方盛产大理石，嗯，听出毛病来了吧？这家公司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本来你边上就有一个盛产大理石的地方，你从这儿买大理石做买卖是吧，倒腾啊，货运呐、啊、这方面，那当然是比你从国外老天巴地进口大理石那要便宜啊。这个简单的账愣不会算吗？不对劲吧。办案人员一看呐，那我查查吧。一查，哎，不是说甲公司的事儿吗？啊，没多久又查出一乙公司来。再一深入调查发现，好嘛，这乙公司和甲公司啊，它是一码事儿，两块牌子，实际上里头的人马是一套。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乙公司最近呢，正在为一批境外的大理石进口报关呢。这批货就已经到黄埔海关了，海关一看，行了，送上门的，那就查查呗。来到了存放大理石的现场，俩大集装箱跟那摆着，打开一看，海关人员一看这大理石，这大理石也不是很高档啊。说你要非从国外进口大理石，那必然是很高档，咱们国家没有啊，这个东西高端的你进口这可以理解，这个很一般普通大理石你干嘛不从佛山进，非要从国外进呢？查吧。赶紧啊，先上来的是检测仪器，他照了一遍，没有发出警报，没有问题吗？未必。上缉毒犬嗅探，嗅探之后呢也没有异常。哎呀，有关人员一看，那咱就鸣金收兵，回头再说。别介呀，来都来了，咱还不穷追不舍吗？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一定得查清楚。没事儿，没事儿，那就没事儿。有事儿不能打咱们这儿漏过去。说是嗅探犬没查出来，检测仪器没反应，那咱们人是干嘛的呀？咱们动手啊，咱们来自助的。是吧，咱们手动的查。什么意思？海关人员亲自出马了，3000多块大理石挨着牌跟他排着，逐一的敲，啪啪啪一敲，哎，这声音很厚实，那就实心的没问题。啪啪啪一敲，那边反应的声音不是实心的， 咣咣咣，不是，就说这是很空洞的声音。哦，海关人员一看，哎，这大理石里头有东西，空的，拿手电一照，可不是吗？有阴影，拿这大锤过来抡圆了，啪，砸开了。里面一看，哈，好嘛，一包包封好的黄色粉末，哎呀呀，不是旁的，正是那海洛因毒品。呵，这是精心伪装的呀，50厘米乘50厘米大理石，这砖头一样啊，但是他做的是三明治的那个分层结构，中间有夹层，把那袋装的海洛因放里头，然后加盖封胶打磨，外观看着跟那个一般大理石是绝无两样，实际上这当中是暗藏机关。这么一起出来，788包318公斤还多，毒品呢，这个数量是太大了。随后赶紧扩展线索，为什么呢？他们这公司还有大理石，继续查，又查出来200多公斤的毒品，这是大案子呀，必须查，顺藤摸瓜。因为什么呢？同样渠道进来的这个大理石还有不少，继续查，大理石里头的秘密总算是给揭开了。到底是门马事儿呢？这得说出来，道一道啊。南亚某国，当时是2009年下半年的事情，就是有一毒贩，贩毒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人姓玉，不是，这都是化名，其实呢都是他们国家的人，知道吧？外国人，这外国人这姓玉的呀，找着一个当地的啊一老爷们儿，姓扎啊，简称老扎，姓扎，就他外国名字嘛，咱就不细说了。找老扎干嘛呀？跟老扎合计，我说啊，那个去趟中国吧，干嘛去啊？去广州，去广州帮我们交趟货去。冰毒是吗？啊，对呀、啊，你看你明白了吧？让我去贩毒，你看不用你贩，你就交货就行了，中间的银钱来往全部由你管，我们这边弄。但是呢，这一趟不让你白忙活，6000美元怎么样？好家伙，6000美元对这老扎来说可了不得。老扎这几年没有工作，这个跟媳妇儿啊生了8个孩子，这笔钱对老扎来说，这是笔钱呐。那我就甭客气了，那我就答应了吧。老扎立令智昏，答应了。这外国人跟着他的另外一个同伙，这俩人到广州就来监督这批货，干嘛呢？这货呀通过海关报关进来，然后呢搁在一个仓库里面存好喽。老扎呢他们就过来，过来是负责什么的呢？就把这货里头的这些袋毒品从那大理石里头拿出来，交给另外一方，就收货方。这一批案件侦破之后啊，就是发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犯罪嫌疑人在境外，毒枭毒贩子主犯在境外，在境外遥控着在中国境内的贩毒交易，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涉案人员多数是外国人，就是老扎这样的，是吧？生活反正是挺艰难啊，挺拮据，你给点钱吧，就他就铤而走险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在中国境内交易的这个毒品呢，其实并不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往哪儿销售啊？运往欧美地区赚取暴利。据说啊，就他们这一趟买卖得弄下了上亿元都不止，那是暴利呀、啊、哎呀，利令智昏，在这个暴力之下，多少人走上了不归之路，其中就包括这老扎。老扎头一回来，他到这儿来出货来，他很侥幸的啊，没事儿。他一想，行啊，这6000美金到手了，不行，我再来一趟吧，再挣6000美金吧，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啊？第二次来就被中国的执法人员当场拿货逮着了。虽然说逮住了不少贩毒集团的成员，但是对于中国的执法人员来说呢，小有遗憾。为什么呢？这就和这一起儿或者一个系列吧，这一类的打外国到中国来中转然后贩毒的这个犯罪行为，他们自身的特点有关系。什么特点呢？他们不到 中国境内来进行银钱方面交易，只出货，这边出货那边收货，把这货拿了之后呢，再拿到这个带到欧美地区去销售。那么钱打哪儿出呢？在海外公海上头，俩毒枭见了面了。毒枭见了面之后呢，先不谈钱，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各自在中国境内的所谓马仔啊，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办事儿的这个人，就是老扎这样的，他们的腿子打电话，各自都有人。比如说这两拨人都已经到仓库了，他们的老板就毒枭啊，在海外，在公海上的，各自给自己的人打电话，老扎，对方人来了吗？啊，来了来了，老板，他们就在我对面了。好了，那你就出货吧。就这样把这货交完了，就在境内完成了交货的这个手续之后呢，在公海上的俩毒枭再把这钱换过来，这笔交易就算做成了。遗憾的就遗憾在于，虽然是说截获了不少毒品，也抓获了不少贩毒的犯罪嫌疑人，但是那大头是吧，那个首恶在海外呢，还得下力气去逮他。这批案子刚刚办完没多久，压大理石这事儿啊还没过去呢，又来了一个量石。量石是什么呀？那位问了。量石啊跟大理石不一样，量石材质啊低劣，而且它的主要产地在咱们中国。可是呢，就大理石这个案件发生之后，黄埔海关加了小心了，凡是进关的这个货物都得仔细的盘查，特别是这一类啊很可疑的交易。比如说这量石跟这大理石就有得一拼。刚才不说了吗，在佛山有一个盛产大理石的地方，但是呢贩毒集团非要从海外绕着远的进口大理石，就这个细节让海关人员起了疑了。那么这个量石呢更是如此，刚才不是说了吗，它主要产地在中国。可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就2009年的事情，南亚某个港口接连往中国发货，发这量石过来，这海关的人员说，调取记录发现咱们国家打2006年开始就没有量石的进口，只有出口了。因为我们是盛产量石的国家，我们就没有必要进口了，我们只有出口啊，这交易不正常。结果呢这回啊都没用海关人员，直接去敲缉毒犬，那嗅探犬就在进口的量石当中发现了海洛因。但是警方发现这个之后没有马上动手，为什么呢？放长线钓大鱼呀，把这货呀还让他进来了，放到了顺德的一家仓库，就等着贩毒犯罪嫌疑人过来提货，过来交货，把他们人赃俱获。但是呢要监控他们可不那么容易，怎么办呢？哎，找了一卧底，这卧底还不是旁人，是黄埔海关的一名副处长，还是个领导，是吧？跟领导这个请示，跟首长请示，我可以去，身先士卒啊。上级一看说你行不行啊，哎，您看我这长相，我这长相就合适，我这长相特别适合卧底。为什么呢？长得太朴素了啊，就是长得很平常。行了，那你多加小心吧。这位副处长换了一套旧衣服，找了一双旧的解放鞋，到这仓库的货场报名，当了一名搬运工。你看穿着旧衣服解放鞋，肩膀上搭了一破麻袋片，是吧？这是苦力吗？搬运工吗？挺像的。当地的那些个搬运工呢还真没怀疑他的身份，看起来呢他确实很有自信，是吧？觉得自己长得很朴素，大家伙都不起疑，只是觉得呢多了一个跟他们抢饭的。没过多久呀，有一名嫌疑人露面了，找了几个搬运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搬东西。这副处长一看，哎，那我来吧，我报名，我来，那你也来，好好好，就搬这量石。搬量石因为这个货很多呀，不是说每一块量石里面都是三明治都有毒品，不是，其中有些是有的，哪些有哪些没有呢？